国籍和语言。 您是哪个国家的人？ 我是法国人。 您从哪儿来？ 我从巴黎来。 这位先生也是法国人吗？ 对。您会说英语吗？ 我会。 您会不会说日语？ 会一点儿。 您汉语说得怎么样？ 我说得不太好。 我说汉语，你懂吗？ 请再说一遍。请慢一点说。我的汉语水平不高，请多指教。